第36集，纵马。 圣上得了风寒，在此之上又咳了血，全太医院中的御医都忙了起来，把了许多次的脉，最后得出了结论：圣上吐出的这口血是气急攻心，若要好好养好身子，不应再思虑过重。他听从医师们的建议，给自己每日划出一个工作时间，所有的工作尽力在工作时间之内完成，剩下的则是逛逛御花园，看看书，顺带将自己记忆中的某些现代知识记下来，以免以后需要时忘记。这样过了几日之后，风寒渐渐好了。趁着青天剑算了天气，顾元白就将陪婉太妃去皇家寺庙一事提上了日程。第二日一早，马车从皇宫中驶出，薛远就驾马跟在窗旁，他精神饱满，风神俊朗，见顾元白打开车窗，缓缓一笑道： 撤 撤， 圣上可觉得冷了？ 四月的早晨已并不寒冷，顾元白褪下了厚重的衣物，一身青衣，头戴玉冠，轻轻一笑便有琳琅如玉之感。一只白色蝴蝶从马车旁飞过，圣上的目光不自觉地随着蝴蝶而去，突然一只大手伸来，快而准地将蝴蝶握在了手中。薛远笑着将攥起的拳头放在顾元白眼前： 圣上可是对此物感兴趣？ 顾元白眼中有了些兴味。 是又如何？薛远是准备将这只蝴蝶献给朕。 薛远微微一笑，徐徐展开手掌，手中间有一个鲜血淋漓的蝴蝶，黄色的血沾染了白色的蝶翼，刚刚还四处飞舞的蝴蝶已经被薛远给捏死了。 竟然死了？都是臣用大了力气，还请圣上恕罪。 扔了。 薛远将蝴蝶扔在地上，又拿出金帕来擦了手，血一擦完，他就将干净的掌心送到了圣上面前，笑道： 圣上瞧瞧现在如何？ 不如何， 臣倒是觉得干净了，血一擦就干净，简单的很。之后除了圣上，谁又能知道臣不小心捏死了一个蝴蝶呢？ 朕对蝴蝶没有兴趣。 顾元白挑挑眉，觉得和薛远聊天还挺有意思。 朕对你身下的马倒是很有兴趣。 臣也抱过圣上，稳当得很。和马相比，是不是臣更胜一筹？ 总是比畜生更通灵性的。 薛远嘴角一僵，他眉眼下压的时候，整张脸便显得更加的阴沉锋利，但很快他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 圣上要是对臣身下的马感兴趣，不若下车骑会儿臣的马。 不了。 顾元白没了兴趣，合上车窗。薛远余光瞥了马车一眼，阴恻恻地笑了： 我本来也没有邀请小皇帝骑马的想法，但现在他一拒绝，我就必须得让他下了马车骑马。 顾元白翻开了书本，身旁的小太监问道： 圣上今日想喝哪种茶？ 来壶双井绿，泡的淡些。 是。 双井绿是圣上近日爱喝的茶，茶芽叶肥厚，形如凤爪，泡在水中时色泽清澈透亮，滋味醇香，唇齿香气久弥而不散。小太监小心翼翼地正泡着茶，身旁的圣上刚刚翻过一页书，马车就突然一个不稳，整个车厢都晃动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马车中的茶水洒了一地，将层层软毛毯湿了个遍，坐的地方没法坐，站也站不直，整个马车都没法成人了。外头一阵嘈杂，顾元白提袍镜子出了马车，眉眼沉沉往下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前头引车的马腿上扎入了一个深深的尖利石头，整个马都跪在地上哀嚎着。顾元白眼皮一跳，往周围看去，路边确实有不少细碎的石子，有几个也是尖头锋利， 但偏偏就是这么巧，巧的马腿上的那石头都能角度刁钻地扎进去，巧的整个马车都洒满了茶水。顾元白冷冷一笑：“ 张旭， 圣上，受伤的马匹会派人前来运走，马车现在无法坐人了。圣上不若骑臣的马，臣在前头牵着您走。”“ 不必，如此太慢，晚太妃还在等着朕。” 薛远正在这个时候牵马而来，他摸了摸自己坐骑的鬃毛，悠悠道：“ 圣上，何不试试臣的马？”“ 这怎么可以？ 马的主人比畜生略通些灵气，想必马也要比一些人要聪明些。臣会抱劳圣上，臣的马也会拖劳圣上。” 顾元白和他对视一眼，眯了眯眼道：“ 薛远与朕同乘一匹。张旭，你带着朕的太监。”“ 圣上请。” 顾元白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踩着脚蹬翻身上了马。他身体虽然不好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沾不得骑胜，耐久力虽然差，但基本盘可不丢人。这上马的一下行云流水，薛远牵住了缰绳，正想翻身上马，谁知道顾元白突然双腿一夹，马鞭一扬， 叫 马匹陡然跑了起来，薛远被硬生生地在地上拖行了十几米，才靠着双臂的力量硬生生地翻上马背，坐在了小皇帝的身后。他一身的尘土，手上甚至勒出了血痕，半个身子火辣辣的疼，整个人狼狈至极。薛远眼中泛着煞气，口中含着血腥味问道：“ 圣上，你跑什么？”“ 薛远，朕看上去很好骗。” 薛远伸手从小皇帝的腰间穿过，勒住了小皇帝手中的缰绳。他的手因为被拖行和缰绳的缠绕变得满是血痕和擦伤，却还是十分有劲儿，没有一丝的颤抖。“ 老子回你一匹马。” 薛远在顾元白耳边带着血腥气道：“ 你就让老子死？圣上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”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